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美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很美。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 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向您介绍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。受到地面高压控制，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晴为主，阳光灿烂，秋高气爽，气温适中，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，有利于交通出行，但是紫外线强，外出要注意防晒。另外由于空气干燥，需要及时的补水润燥，并注意对皮肤保湿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偏北风2-3级/4级，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北部山区有小雨，南转北风2-3级/4级，最低气温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四殿下朱棣带着小撮子虚方来到苏州，君臣一商议，先找个小店房住下。燕王的身份就是少掌柜，虚方的身份就是个伙计，他们瞎编了个名《登生记》，住的一家小店。等安顿完了，他们休息了片刻，跟这掌柜的打听，问苏州王府在什么地方。嗨呀，掌柜的说，您是外地人吧？那么大王府您还不知道吗？就离着虎丘3里半路，那条大街叫铁狮子胡同，到那一打听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君臣问明了道路，这才上马起身，按照那掌柜的指点的方向，连弯都没拐，就来到苏州王的王府。好气派的地方，紧对着王府的大门就是官道，过了官道就是个广场，看这意思是阅兵的地方。这座王府也不下500间房子，5步1楼，10步1阁，楼台殿阁金碧交辉，就好像2号天子的王宫似的。君臣二人来到府前边，甩凳立鞍，跳起坐骑，就见府前的卫队有20多人，为首有个跨绿裤子弯刀的，是值日的头目。徐芳刚往前迈了2步，这人把眼珠子一瞪，回去。你知这什么地方？这是禁地，再往前来把那脚趾头给你剁下去。徐芳一看够横的，他告诉燕王等着。徐芳一笑，嘿嘿嘿嘿，我这位阳关老爷辛苦辛苦，我给您打听点事儿。 什么事儿？ 我们是外地来的，要求见苏州吴王张士诚。 这头一听啊，把眼珠一瞪，我说小个子，你漱口没？刷牙没？牙酸口臭，竟敢提我们王爷的官印，这还了得？来打！ 这玩意儿真不讲理呀，不允许你说话。徐芳一看，再要不动手，非吃亏不可。可他小个不大，要说打这些人，不费吹灰之力。甭使别的招，他竟使黑狗钻裆，钻一个趴一个，打我行不行的？啊，吓得，啪，哎，啪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 门口就乱了套了。徐芳把他们放躺下之后往旁边一撤身，我说你们苏州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、啊？哎，伸手就打人呐！我告诉你们，赶紧给张士诚送信，你就说四殿下前来求见，叫他吹三通打三通，赶紧迎接，要迎接的晚了我可不答应。要提起四殿下朱棣名扬四海，你看南京发生的事儿，全国都知道。这当头目的一听就有点傻眼了，你说哪个是四殿下？这位就是。你到底是送信不送信？要耽误了大事情可要你的脑袋。这头目一看这人这么好的武术，而且后面那个小伙子举止庄重，看这意思不能说瞎话，吓得他一吐舌头，让其他人在这守着，撒脚如飞奔里边送信去了。燕王一看心里堵了个嘎子，心说坏了，这个事儿是意想不到的，又埋怨徐芳，你这火太大了，咱来请人家来了，你把一人打得这模样，张士诚还能答应咱吗？哎呀真不容易呀、啊！等了要有一顿饭那么大的时间，冷不丁就见中门大开呀、啊，在里面出来100名花团锦簇的王衮，打着日扇、掌扇、龙凤扇、鹦鹉、鹰帆、鹰照鹰，绮罗伞盖，执掌权衡，往两旁一闪，紧跟着又听见鸣锣放炮的声音，咚啪啪啪啪。徐芳一看干什么？这打仗怎么的？又不像。君臣正然发愣，就见里边绮罗伞盖往左右一闪，闯出一个人来，四皇子，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？往里请，往里请。四殿下可没想到啊，张士诚对人极端热诚，摆了全副的銮驾亲自接出来，在王府的门前举行了隆重的迎接典礼，使朱棣深受感动。过去呢，他听父亲跟母亲对自己说过，想当年朱元璋和张士诚那简直是针锋相对啊，你死我活。在打苏州的时候，朱元璋被困牛塘峪，郝玄全军覆没。到了后来，36路豫总兵联合一致大破牛塘峪，四个侠客闹苏州，活捉张士诚，才把那个事儿平息了。两方面死伤的人不下10几万，可没想到得了个很好的结局。朱元璋饶了张士诚，不咎既往，仍然加封他苏州吴王。张士诚啊，一直平平安安过到现在。你看中原内地挺乱，哎，人家这地方天堂一般，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土富民肥呀。在四殿下临来以前有点顾虑，他怕张士诚记着前仇不肯帮他的忙，又怕呢让张士诚驳了他的面子，可以说是顾虑重重。现在这么一看呢，一天的云彩满散了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就见张士诚笑脸相迎啊，殿下，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？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 说着一躬到地呀。四殿下深受感动，赶紧抢步欺身过去，把张士诚扶起来，撩自己的衣服给张士诚磕头。要按理说，他们俩都是王子，一个是苏州王，一个是燕王，都是大明的臣。但是呢，朱棣那是皇子，父亲是皇上，显着就比张士诚尊贵的多。可再说回来了呢，燕王是求人家来了，从辈数从年纪，人家张士诚是老前辈，比朱元璋还大着两岁呢，所以朱棣以伯父相称，跪倒在地给老伯一施礼。张士诚赶紧把他搀起来，殿下担不起担不起呀、啊！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里面一叙。刚一转身，徐芳过来了，王家千岁听好啊，卑职给王家行礼了。张士诚太认得徐芳了，不打不交啊，过去杀的都红了眼睛，现在是好朋友了。张士诚深知这徐芳能耐还大，主意还多，哎，还挺喜欢他。两人拉着手亲热了半天。徐将军，你也来了， 来了来了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夜猫子进宅没事不来呀、啊。来里边谈，里边谈， 请。哎呦，这两边吹吹打打，把君臣接进燕安宝殿。张士诚传旨，叫御膳房准备御宴，要好好的接待君臣。这里边呢，王官宫女像穿梭一样，端茶捧水，准备点心。君臣二人敬了敬面，漱完了口，这才归坐。张士诚陪着。殿下，您这是从哪儿来 啊？ 我从芜湖关前敌来。 哦， 那么请问殿下，您到了我小小的苏州，大概有重要的事情吧？ 老伯， 我来求您来了。 哦，求我？ 对，现在小侄遇上为难的事儿了，我打算管您借一个人。借哪位呢？听说您手下有位神医，这位神医的名字叫连登，我打算借他赶奔两军阵，给我们几个伤员治好的伤，就把他给送回来，不知老伯能不能帮忙。 哦，是这么回事。 殿下，咱不知道谁受伤了，哎，别提了，有长茂之子长兴，还有武进忠、武进孝，另外还有两个医官。张士诚不明白，就问朱棣什么病啊，怎么回事。朱棣一看人家对自己这么好，不能瞒着，就把挂孝征南所遭所遇、芜湖关怎样大战、长茂父子怎么相认这些经过全说了。现在五个人那简直吹威了，说话之间在不在人世都不敢说，所以这件事迫在眉睫，无论如何老伯您得帮忙。张士诚捋着胡子半天没回答，什么原因呢？他得考虑考虑。明朝内部发生的事儿，老百姓都清楚，他能不知道吗？比外间的人他更了解，他知道现在朱棣父子不和，耗子动刀，窝里反呐。这四殿下朱棣领着凶兵几十万，说什么挂孝征南，实质上就是打他爹。 现在父子变了脸了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向着谁？我这苏州王吃的是大明朝的俸禄，我得归朱元璋管呢。不管是韩金虎还是马娘娘，我谁都得罪不起。一旦让人家抓着，一招之错，兴兵问罪，我不就完了吗？要从这一点上考虑，就不能见。但是张士诚是个明白人，你别看他嘴不说，从心里头他赞成朱棣，他也恨朱元璋和韩马两党，他认为这朱元璋忘恩负义，他认为这个人太狠毒了。别人我不了解，你我不了解吗？你当初是苦大仇深呢，你放过牛当过和尚啊，穷困潦倒连饭都吃不上，没有烂石山的弟兄帮忙，你怎么能有今天呢？就拿当初咱们两方大战来说，36路御总兵各家王侯为解救你都泼了命了，那可是出于真心啊，连我都受感动啊。要没这帮人你就死到牛塘峪，你还当什么皇上？而今天下太平了，你怎么把这些事都忘了呢？即使群臣有不对之处，你还念其前情，应该高抬贵手。再这一说了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有错是难免的，你也不至于下此毒手啊。那朱棣那是你亲儿子，你怎么能听马娘娘的话，再三再四迫害他，把他逼到北京去了？所以呢，四殿下一怒之下才要兴师问罪。要从这一点上来讲，我应该帮忙，这叫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啊。张士诚又一盘算，看南京这个形势，听说朱元璋有今天没明天，身体特殊的不好，背不住哪阵就断气儿。他的继承人是谁？大儿子朱标死了，二儿子三儿子不成才，还就得数这个朱棣，未来继承江山者必此人也。如果我这个事帮他的忙，将来朱棣当了皇上还能亏待我吗？我倒不要求再升什么官，起码我是苏州人，我本地的老百姓能免遭涂炭，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啊。哎呦，张士诚啊，这心里七上八下，左思右想，盘算这个事儿。徐芳等得不耐烦了，王爷，我说你想什么呢？你怎么不回答呀？ 徐将军，事关重大，容我三思。 哎呀，考虑是应该的，您呐，应该想想，我们殿下做这个事儿对不对？可你是明白人呢，有道是瞻视则迷，旁观则清，是非曲直自有公论。谁是谁非你看不出来吗？韩马两党把持朝纲，上欺天子，下压文武，苦害开国的功臣。我甭详细介绍，你比我还清楚。我们四殿下兴师问罪，要清君侧，那就是把皇上周围这些逆党全都扫除，刷新政治，重整朝纲，对你也没有坏处。你别听别人胡说八道，一张嘴什么以子伐父，乱伦不道。怎么叫以子伐父呢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说老主不对，那么领兵讨伐他， 也不算不对。望求王家千岁，您放明白点，这个人无论如何借给我们，我们四殿下保证将来忘不了你的好处。您看这事儿怎么样啊？尽快的给我们个答复。 徐芳能说呀，最后说的张士诚心活了，以权击案。 哦，好嘞， 一言为定，不就借个人吗？我答应了。这君臣这才高兴啊，就由他一句话决定，张士诚马上降旨选连登，要有一顿饭那么大的时间，连登才来。这一见面，四殿下和徐芳一看呢，哎呦，这个泄气就甭提了。原来认为这个连登那是活神仙，一定是岩然飘摆，跟神仙降世似的。这么一看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是个老糟头子，简直秃头顶，连一根头发都没了，猪肚子脸，胡须倒是挺白，拄着拐杖，旁边还有人搀着，看这意思自己呀，连走路都困难，这岁数也太大了。就见连登好不容易来到张士诚的面前， 王家千岁，臣见驾免礼。 老先生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这位就是燕王千岁朱棣，当今天子的四儿子，这位是徐将军，赶紧过去见过。殿下，这就是你们要请的连登连老先生。徐芳和朱棣全站起来了，还没等连登施礼呢，他们先施礼了。老先生，小王来求您来了， 我们来接您来了，无论如何您得帮帮忙。哎呀，您这人呢一定是心好，要不怎么活这么大岁数还没死呢？ 这话这不下当了吗？连能用眼睛白了他一眼，然后又乐了，您就是燕王千岁啊？不错，正是小王。哎呀，久闻大名啊，哈哈哈哈，我是个老糟头子，还值得您来请吗？如果瞧得起我，二指宽一个小纸条就能把我叫去，不过得有王家千岁的旨准，是不是呢？不知道王家千岁答应没答应。哎，这老头多会说话，谁也不得罪。张士诚大笑，老先生，我已经答应了，您呢准备准备东西，然后跟着殿下起身赶奔乌关，也就是几天的光景，人家派人再把您送回来。臣接旨。说完了转身要走，四殿下能叫他走吗？把他留在这儿一块儿吃饭，时间不大，御宴排摆开了，宾主入座，开怀畅饮，这没有拘束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张士诚详细问了两军阵前的情况，徐芳和朱棣都给他介绍了，没有隐瞒。连登不说话，在旁边听着，但是他察言观色，他发现四殿下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连登心里还想呢，继承大明江山者必此人也。他再一看朱棣，说话非常文雅，举止不俗气，另外呢，他赞成这君臣的胆子，一兵一卒没带啊，就敢跑到苏州这些人来，难道就没想到受别人的暗算吗？这才叫英雄呢。老连登这心里头是赞成的无可无不可。简短接说，吃完饭了，张士诚说，殿下，你呀，无论如何在这住个三日五日的，到苏州这好好溜达溜达，小王我陪着您转转，然后